白色百合花。 KD 虽想自问此刻的自己是否也是幸福的，却不敢去接受大脑给他的是这个回答，因为他的目光中渐渐充满的是一朵残酷命运下盛开的昙花吧。雷达屏幕上的光点警告便这样消失了。摩托车的金属探测器扫描到了一块方形光斑， KD 便朝那个位置驶去。艾利克坐在他的身后，心底是满满的幸福，幸福源自自己的心声终于向他吐露而出，又没有得到否定的回答。幸福源自此刻能静静地陪伴在他的身后，他的脸色红润，唯一的暗淡点恐怕就是眼角未干的眼泪吧。他试着小心翼翼地把头轻靠在 KD 并不十分宽厚的后背上，一只耳朵贴着他薄薄的衣服上倾听，虽然那里并无半分心跳声，却隐有某种电子的微鸣。而 KD 却在想，我再把他推上一条不归路，我不能这么做，我该怎么办？贾伯沃克，贾伯沃克，告诉我注定暗淡的未来如何点亮。光斑定格在金属探测屏中心，它就在脚下。 KD 将摩托车开到一旁。艾利克， 嗯，我在。 他害羞地答应一声，仿佛又变成了西伯利亚的那个小女孩。 捂住口鼻，我要把这些渣子吹开。 艾利克认真地拉起衣领蒙上脸，只露出一对大眼睛。 KD 掌下便扬起了一阵沙尘暴，不一会儿就露出了金属的地门。 我这是在干什么？ KD 开始只想着离开，根本没想过自己真的会来找教授和莎莉们。他此刻的举动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也许只是一种惯性在驱使他来这不毛之地吹荒沙，只是下意识的行为吧。也许他真的想见见教授和莎莉们，特别是教授，如同父亲一样的老人。他一直对艾利克的未来担忧，思考怎么让他改变心意。他对艾利克的决心和那句我自己就会一个人离开的话感到苦楚。尘沙落下，金属门全部暴露出来， KD 想用老办法打开，却毫无反应。 当然莎莉们关闭了整个地下室，也关闭了自动门，怎么才能进得去呢？ 他起身要离开，忽而又站住，发现艾利克慢慢地朝他走来。 哥哥，我可以只叫你 KDA 吗？ 这似乎是 KDA 第二次听到艾利克直呼自己的名字，第一次是在西伯利亚的猎谷。 是不是门已打不开了，要破门而入吗？ 只能这样了。 KD 有些心虚，他真心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。难道真要去找莎莉问？这本是一个为艾利克看穿的谎言呢。 KDA， 艾利克打断了他的思绪， 去看看他们吧，他们也想你了，而且下次我不知道还能不能陪你来。 KDA 的脑海中吹过悲凉的风，不知作何回答。 深入的真相未必会给你带来幸福，所以有些事情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世界已经不是我们年轻时候的样子，我虽然告诉你真相的所在，但并不希望你去寻找。 不知怎么的，他忽然想起这些话来，全息投影中的教授遗言，教授一定对 KD 的身世隐瞒了什么。 我要改变他的命运，也只有我能改变他的命运。不管怎么样，至少我要想想办法。真相，我的真相一定会对他有所帮助。 KD 的脑海里似乎浮现出这么个念头，这个旅程是为了找到一个让艾利克避免悲剧的方法。伴着渐渐明朗的决心，他的勇气一下子就燃烧起来。 好，我去。 KD 抽出背上的刀，在金属闸门上画出正方形， 然后右手插入正方形中央向上提，将这20厘米厚一米见方的金属块一把拔出丢到旁边。他探头往下看，电梯方景四壁的一道道蓝色小灯悉数关闭，黑漆漆的下面死一般的寂静。他一连喊了几声沙利文，都没有升降梯活动的响声传上来。他从摩托车后备箱抽出一捆吊绳，回到洞口，在金属闸门上用刀切出了一个孔，把吊绳系好，把电筒别在了上衣口袋内，左手攥着绳索，右手提起刀。 KD 一手护住背上的艾利克，一手持绳跳进了洞内。他一点点地放开手中绳索，不一会儿就到达了底部的升降台平台上。空气里夹着微潮的气味，他打开电筒，敲敲面前的金属自动门，毫无回音。门旁有一个小盒，上面有两个灯，一红一绿，此刻都是关着的，便徒手拆开小盒的盖子，触摸电路板感知，一点电力都没有，难道沙利文把自己也关闭了吗？凯爹于是只得再次用刀破门而入。电筒的光并不很强，照不到多远，门后的大厅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艾利克怀着不安的心情随 KDA 走进去，漆黑扑面而来， KDA 第一步就差点跌倒，感觉右脚被什么绊了一下，忙低头看，索菲亚，那个名叫索菲亚的机器人侧倒在地一动不动，还拿着清扫工具，身上蒙了一层薄薄的沙灰。 KDA 蹲下将机器人翻过来，卸掉背后的控制面板检查，它残存的电压值很低，仿佛多年都没有充过了，难道它是一直工作到没有电为止的？看来可能是整个建筑都停电了。他把索菲亚女士扶起来放置门旁，一前一后四下试探地搜索着。艾里克心里有些害怕，不禁地抓住 KD 的衣角。大厅里一切摆设照旧，加工中心台的罩子还是10年前的模样。 KD 感慨，因为自己过着平静而单调重复的生活，反感到时间流失得这般快。他走到一面墙边蹲下，寻得教授的太空舱的入口门，教授的尸体就在墙背后冷冻着，停电这么久只怕是已经…… KD 不愿再想，当下要紧的是恢复电力供应，去别处看看如何呢？医疗舰的零件还整整齐齐地散放在地上，积了不少灰尘，大概是索菲亚女士特意没有打扫这里的缘故吧。盯着分解体， KD 忽然想到了入口门上的小盒，他回到入口，顺着小盒的电线溯源，电线深入门板，他便切开门板，嵌入墙壁，他就割开墙壁，如此一直顺着墙角往停车库去。绵延的电缆在停车库的一个角落里改变了方向，往地板下面拐，旁边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地窖门，井盖大小，手电光照在了地窖门上，只见那道门似乎是很厚实，没有锁。 KD 擦去积灰，发现上面画着一个方框和黄色的惊叹号，他让艾利克后退几步，自己拉开门用手电往下探照，这是一个直上直下的通道井，黑咕隆咚，却隐隐有电流蜂鸣声传出。井侧壁固定着个10余米长的钢梯，你留在这里，我下去看看。 KD 把手电留给了艾利克，自己将刀握在手心，通入气流发出红光做临时火把。他沿梯子来到底部后，发现正面有一个一人大小的门，挂着厚而重的铅皮帘，掀开后是一条水泥通道，微微地向下倾斜着，看来还要往更深的地方走。他试探着往前走了一段，尽头是90度拐角，转过之后又有一个厚重的铅皮帘子出现在面前。这是要干什么？掀开之后， KD 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一个警告的信号，来自他的皮肤下的传感器，辐射。经过4次折返，4道铅皮门帘，黑漆漆的通道内， K KD 的脑海中警告信号越来越强。在最后的门帘内是一间密室，中央立着一个一米见长水泥包裹的物体，他明显感觉到肆虐的射线从那里传来，水泥体上伸出许多管道和电缆，连接到四壁的各种设备上，机器都是停运的，只有控制台上不断地闪着红黄交替的灯，是核裂变反应堆的控制台。 KD 按下电钮，机器中央的投影装置点亮，在他眼前的半空中出现一块屏幕，警告的字幕连同一张复杂的设备结构图显示在了上面。水泥防护壁出现了裂痕，核辐射泄露，安全起见，供电系统自动切换为低功耗状态，这就是停电的原因吧。就在此时，许多条新的警告信号从身体的四面八方传入他的脑海，他低头一看，发现自己的手、腿、颈部皮肤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黑斑，是强射线破坏了他的人工皮肤组织。这听脚有些储装特定型号水泥的罐体，还有水泵，手持浇筑机，特种纸与铅皮。 KD 走向了中央的反应堆，肉眼看不到，应该是细微的裂缝，不管了，全封闭上吧。浇筑机因没有电力供应而无法启动， KD 便挥刀切开罐体，徒手爬出一堆水泥灰来，再打开水泵放水，用一根随手摸到的铁棍搅拌起来。没有铁锹，他便割下柜子的铁门完成铲，将混合好的水泥铲到反应堆旁。他先在反应堆表面贴满那些特种纸，然后覆盖上一层铅皮，再把水泥抹在外壳上，抹了一层又一层，直到身后那些机器的提示灯突然消隐，房间顶的大灯咔的一声亮起，看来阻止了泄漏。以防万一， KD 又继续抹了一些水泥，然后用用手的热风将水泥烘干。此刻的反应堆已从立方体变成了方不方、圆不圆的大疙瘩，室内一片狼藉。他走到控制面板前，在键盘上敲击起来，不一会儿就了解了研究所的系统结构，并一一恢复了安保、供水、保暖、空气净化、中控计算机等所有设施的供电。头顶的灯突然亮了，艾利克说，我就知道你成功了。 KDA 关上地窖门，往大厅走时，身上有几块变成黑斑的皮肤自行脱落。 KDA， 艾利克见状惊呼，不必担心，还会长出来的。他们刚离开停车库，忽然传来了吵吵嚷嚷的声音。 KD 听出是沙利文在说话，情不自禁地跑起来， 破扫地的，破扫地的，笨蛋，嘎嘎， 给我闭嘴，你才弱智，你这台弱智电脑， 笨蛋， 弱智， 笨蛋。 沙利文结巴味十足的声音从天花板扬声器内传出来，充满滑稽与幸灾乐祸的嘲笑。 沙利文，沙利文， KD 对着天花板高喊， 哟呵，是好身手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找我玩吗？ 果然是你，沙利文。 清洁机器人索菲亚女士自动充电结束，身体下的吸尘装置便隆隆地工作起来。 怎么这么多灰？怎么一下子就集了这么多灰？黑头发小子，是不是你带进来的？ 他一边工作一边抱怨。沙利文的声音还在从四面八方传来，大厅充满了二货的气场。 沙利文，沙利文，教授怎么样了？ KD 问道。扬声器的搞笑声立即止住。 死老头，他一直在冰箱里待着，我去叫他。 墙底的门打开，太空舱流畅而出， KD 急忙奔过去看，他第一眼看到的却是太空舱系统初始化指示灯在闪。他的双脚渐渐地慢下来，越来越慢。是的，和他预料的一样，

才看得清。